講咩話？ 我話走，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女味啦。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2012年，長毛梁國雄、何俊仁因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發表寓所無僭建失實言論，提出司法覆核及選舉澄清。 基本法裏面是叫特首廉潔奉公，英文 integrity。 我未聽過特首或者總統啊。 停止發言，坐低。 2013年1月11日，終審法院頒下判詞，上訴失敗，梁國雄及何俊仁需支付梁振英所有訴訟費用。 就因為立法會是畸形的，就攞不到公道，咁啊走嚟呢一個法院，咁法院又敵唔過梁振英講大話，幾泄氣嘅啫。 喺沉默無聲佔大多數嘅社會，仲有邊個為我哋發聲？ 我爭取嘅係70歲以上嘅老人家，無需因為你呢個月證而撕裂，無需要兩年後因為憂慮會唔會俾人檢舉，會仲報唔報落去，而家跳樓。 仲有邊個為我哋去抗爭？ 佢嗰張所謂拘捕嗰張，佢就話我同時同地舉行非法集會，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即係佢拉我嗰陣時舉行緊非法集會，咁一個人點非法集會 咧 ？Rex 先北上頻道捐款助長毛。捐款户口恒生银行024-234-337-376-668，账户名称 LAMKINYU， PayPal 账户 GOTOCN， gotocn@rexin.com.hk。 撑公义，撑长毛。 可惜上船都会继续反咗23条，我留返条命都要抵住23条，再一次灰飞烟灭。 澳門街呢第四節返嚟啦，咁啊好少可呢會有第四節嘅，咁通常有第四節嘅原因呢都係因為呢 互博士㗎嘛， 因為大家呢 欲罢不能， 講下講下係欲罢不能，咁啊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呢個講嘅叫失落了的集體回憶80年代篇，咁呢第三節呢，因為剛才我哋超咗時間， 咁講打機 超咗時間， 係啦 搞冇嘢講，所以佢要求加多節， 街霸嗰啲，咁啊，係咯，即係 我都話啦，呢個世界最強嘅兩大武器，除咗 AK 四廿七就係 Tiger 佬嘅 Tiger， Tiger 我喺度而家仲成頭玩緊，你知唔知啊？同埋我想講啊，你頭先你講遊戲咧，你講少咗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啊， 係咩咧？ 互閹啊！ 哦，男校必玩啦、 啊、 呢、這個， 男女校都玩啊，係咪啊？互閹呢樣嘢幾時開始興啊？互閹？ 應該係咪小學五六年級已經有㗎啦？ 但係點解會興玩互閹嘅？ 我唔知喎、啊，係咪有啲人要即係摸下有冇？係懷疑有啲人係冇嘅咧？ 唔係，仲要係唔係即係講緊呢樣嘢咧？係橫跨咗好耐嘅喎，係由八十年代至到九十年代都係有人玩嘅喎。 應該係少男嗰啲青春期啊，八卦摸下對方大啲 黐，唔係啊，黐線女同學會閹人㗎，係啊，講真㗎， 男女校都未 見 有咩？ 你文風淳朴啊！你嗰間， 我真係男女校嘅話，都係男閹男嘅啫。 嗱，即係我想講咧， 我見到就係、是。 我諗我細個最即係第一次睇 玩 呢個性咧，就係性啟蒙咧，就係我小學嘅時候。 你俾女同學閹 我。個女同學閹我，跟住咧，我頂佢個肺啊！跟住我不甘示弱，伸手入佢條裙度閹翻佢。我諗呢個就係我第一次同女性最親密嘅接觸。跟住嗰個女同學咧。佢嬲咗我兩堂啦，第三堂咧小息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 佢冧你啊， 捉咗我出去。當陣時，你有冇飲過維他奶？有隻叫薄荷朱古力版本嘅維他奶。 哎，有啊， 好短時間出過。佢買咗一盒薄荷朱古力維他奶開嚟飲，飲完之後咧，跟住飲咗幾啖，跟住佢執俾我飲。嗰次亦都係我呢世人第一次同女仔間接去接吻。跟住佢會同我講：，你可唔可以送翻樣嘢俾我啊？我話好啊，跟住我攞咗一本拍子簿， 好浪漫啊！ 畫咗一隻青蛙，一隻蝌蚪送俾佢， 拍子簽算啊！ 我仲記得嗰位女同學係姓薛嘅，我想同佢講薛小姐，其實佢係 尋人啟事嚟㗎， 佢叫阿香，阿香，我好掛住你，阿香。我是多年的俊仔，我真的很掛住你，你纏繞了在我入面很久，你纏繞在我腦入面很久，是 那些年一起玩過的互閹， 是一起閹過的， 聽到這一段訊息之後，請這位小姐覆回俊哥吧， 是我是第一次伸手入女仔條裙，我都想不到為什麼自己會這麼大膽，那種感覺真的微妙，好，繼續， 是啦，講回啦，我們講男人男仔嘢講了這麼久了， 我未停咗笑 得。你要唔要而家同阿昌哥互閹一下咧？ 咁開心嘅一講互閹就 頭先佢講得好搞笑咩？或者青蛙跟只蝌蚪咁樣咧？ 有意思噶嘛？真係。 咁你細個老實講我真係即係好純真嘅，即係諗起啊，有啲咩可以話俾佢？ 咁叫純真。 喂，都不知幾浪漫。你叫你而家細蚊仔會做呢啲咁浪漫嘅嘢咩？真係，都唔識欣賞嘅。 係咯， 要質感嘅。 我嗰陣時唔知有一期好中意畫蝌蚪同青蛙嘅，跟住係咁畫俾佢咯。畫完又接喎。 係咪 Kobe 嚟㗎？唔係 Kobe， 冇邊有 Kobe？ 八幾年？ 90年代有 Kobe。 你都識講90年啦，嗰陣時未有 Kobe 㗎。我嗰陣時點解會畫青蛙呢？因為攞紙啊，手工紙接青蛙，接完又畫。即係接同畫都係差唔多嘅嘢囉， 青蛙上畫 喂，真係好癲啊！你快啲講下啦，唔好掛住笑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啲女仔咧，有一輪其實好興追啲明星，無論香港啊、日本啊都會喎，八十年代 係咪咧？會啊，我啲同學仔咯。 係。追邊個？ 李克勤，我啲同學仔記得。 紅日啊！ 係啊，佢哋仲會加埋咩？加入埋咩 fans 會啊？即係上堂嗰時候咧。 俾十蚊。 唔係，上 高利是。 佢上堂嘅時候咩寫情信啊咁樣， 咁佢係咪經嗰啲雜誌咧就可以加入嗰啲會啊？定係點樣㗎？ 應該睇 Yes 加入啩。 哦， 我唔知佢哋會。 即係 Yes 會踢人入會嘅嗰陣時候，李克勤就係大佬啦。 肯定唔 係 啊！ 係咩啊？ 其實咧，我細個有儲劇 set 帶嘅，八幾年嘅時候。 哦，入邊有啲。 你買盒正版劇 set 帶咧，入面會攝一張入會表。係 啊，知啦。 跟住咧係寄十蚊，跟住十蚊咧你可以有唔同嘅公司有唔同嘅保禮金直接寄過去嘅。跟住咧，如果你係滾石嗰啲咧，就寄九龍郵箱，唔知一零幾多號嘅。 嗯。 係啦，跟住咧佢仲叫你咧係你十蚊就唔好寄紙幣，寄錢就犯法嘅。咁佢當陣時佢會叫你點寄咧？寄十個一蚊嘅郵票擺喺入面。 或者是支票抬頭定唔知點啊？咁其實嘥氣嘅支票抬頭，邊有人十蚊開支票啊？ 係啊，傻 嗱，我因為我點解我咁樣講咧？我細個有訂過讀者文摘㗎。我記得咧，我最早期訂讀者文摘咧，讀者文摘咧，我試過咧係以郵票嚟支付半年嘅訂金。即係我講緊，我係去郵局買咗，唔知道即係唔過一百，好似半年都係幾十蚊嘅，幾十蚊嘅郵票寄去俾讀者文摘咯。 嗯， 係啊，咁啊好耐咧，你講下啦，你細個興啲咩偶像啊？ 我啲同學仔嘛，頭先講咗啦。 哦，你咧你冇㗎你？ 我冇㗎， 你已經開始好崇拜阿魯迅㗎啦嗰陣時候。 唔係，我細個記得係 孔子嗰啲。 我記得細個我睇《西遊記》㗎，好睇。即係有本《西遊記》嗰啲書仔咧，我會睇咯。細個。 即係嗰啲咩多情自古空餘恨嗰啲。 西遊記啊！ 咁但係啲同學仔會話攞啲明星嘅 poster 嚟包書 啊！佢會包書啊，攝喺本書個封面嗰度啊，咁樣咯。即係跟住之後咧，出邊就攞啲透明啲膠包書膠 磨砂嗰啲包書紙。 磨砂有星星嗰啲都有㗎。 八幾年有咩興咩人啊？ 嚇！ 八幾年興乜嘢 咯？興啲。 四大天王是有味的，應該是 有但是未叫四大天王。 你有沒有記得那些人經常在街上在那對啲I波啊， 我呢九幾年 仲要做埋個動作 喎。乜小學嘅？ 九幾年，八幾年嘅咩？ 小學嘅，覺得嗰時有真係有四大天王。 我覺得佢真係好型嘅嗰陣時， 冬菇頭、杜拉格斯咁嘅髮型， 正、 哦、 正，真係佢仲要係細細個咧，成嗰隻手唔知轉咗有冇幾千次啊！係啊，真係好好犀利，個動作係好出。 各位聽眾嚟，而家係睇唔到我做緊呢個姿勢。 睇唔到啊！你上 都 上傳下。 教㗎。 其實佢係領導咗時代嘅尖端嘅。 啊，嗰段時候。 同埋嗰陣時啱啱王菲出道啦，嗰陣時叫王靖雯嘅。 嗯。 有冇印象啊？ 有。 你記得佢拍《郭富城》嘅第一個妝係咩嘢？ 唔知喎。 啊，教你點樣慳電咯。 我咁 樣知。即係例如咩出街要熄咗屋企啲電器嗰啲咯。嗰陣時仲有樣嘢啱啱興起，微波爐。 嗯， 系啊，跟住啲明星咧係會拍嗰啲咧，教你用呢個電力去煮食嘅好處。 嗯， 係啊，咩微波爐可以保持食物嘅營養啊嗰啲咧。 哦。 咁烏博士嗰陣時候會唔會話啲同學仔之間咧有啲個大家互相，我綠餅帶俾你，你有綠餅帶俾我。 綠啲咩歌啊？鄧麗君啊。 咁愛世紀邊記得啊？即係我係當時你話。或者咩郭富城啊、黎明嗰啲咁樣咯。 嗱，我同你講，嗰陣時有一樣嘢咧就好 hit， 但啲家長 成日周慧敏啊， 成日都話咧唔係咁乖嘅 Beyond 咯。 哦。 周慧敏咧，不要自作多情。 係係。 跟住咧，學曬周慧敏個頭，唔知點綁條帶噶嘛。 嗰陣時覺得周慧敏真係好正。 仲有嗰時， 你覺得周慧敏都正 啊？ 係冇變過嘅樣，最得人驚。 嗰時啲女仔冇中意翻學咩戴頭箍㗎嗰段時期。 係咯係咯係咯。 因為要跟周慧敏。 係啊。 哇，好正喎！真係而家睇翻都覺得好正喎。 即係周慧敏咧係男女都拉佢㗎，你要無可否認 係。同埋佢真係咧嗰種咧。是即是我講嗰種是佢哋覺得佢好性感，但嗰種性感唔係除衫嗰種性感，係本身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吸引力㗎。 嗰啲先係女神㗎嘛，但你覺得佢除衫係已經 cheap 咗嘅。 而家嗰啲 level 嘥氣啦，都唔係嗰個 level。 咪係囉，係神級㗎嘛，人哋即係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人，即係唔係普通人嚟嘅嗰種氣質，你好難揾得。 真係有氣質㗎喎，哇！即係你嗰陣時除咗周慧敏，其實你多唔多同學中意張國榮？ 冇乜喎， 冇乜啊！ 嗰時張國榮已經對佢嚟講係老餅啦， 已經係老餅， 嗰陣時候勾咗㗎啦，係嘛？ 勾咗， 即係自從譚詠麟話唔攞獎之後咧，咁就張國榮同 其實嗰陣時80年代好似我哋嗰時都係睇先啊，譬如八幾年就八七八八啊八九嗰段時期，都係話小學嗰陣時啊。咁嗰陣時啲同學嚟講都覺得咩張學友都老餅㗎啦，即係中意咩劉德華啊、黎明啊、郭富城比較多㗎啦。 我由我小學到去到而家， 劉石明咧，劉石明中唔中意啊？ 我嗰時叫咩毒瘤，係咁多 位。劉石明係咩人嚟㗎？ 劉石明啊，咪俾阿倪震爭到佢死嗰條友咯， 唱歌㗎， 係啊，歌手嚟㗎。啊，佢嗰首成名曲叫咩？我諗下先啊。我一時諗唔起添， 我唔記得咗啦嗰啲。 你仲記唔記得以前 Yes 介紹劉德華嘅興趣係乜嘢啊？ 係咩啊？ 玩遙控車啊！ 哦， 我仲記得劉德華。 好明顯你係劉華 fans 喎，遙控車。 嗰時我 教以前細個咪睇咩港姐嘅，嗰時好中意扯嗰啲咩四大天王啊，拍嗰啲咁樣嗰啲咩啊？嗰啲出外景 係啊，揾個外國地方同啲港姐一齊拍外景。 以前啲港姐正喎，超正，我要我一定要講啊！即係作為一個鹹濕研究者嘅我咧。以前啲港姐咧著高叉泳衣被譽為好性感噶嘛，咁、 啊、 因為太性感啦，所以咧佢哋要著呢個絲襪打底噶，哇真係正到流。 啊，即係嗰啲袁詠儀啊嗰、那個年代嚟噶咯，百幾年係咪咧？ 正到爆。 袁詠儀好似90年。 哦，九十年代噶啦已經。 嗰陣時咧，80年代尾咧係開始受嗰個日本賽車女郎嗰啲影響咧，係即係會係有時啲人啲擺啲 pose 啊又剩嗰啲係開始係唔同以前咯，即係譬如會有多啲咧坐喺度啊打側啊嗰啲咁嘅 pose 咯。 嗯。 你嗰陣時八十年代睇下先嚇，八十年代其實我唔知你哋覺唔覺啦，其實嗰陣時真係我講緊仲係好 hit 嘅就係許冠傑咯。 好初期啊嘛。 唔係，仲好 hit 啊，仲好 hit 噶。 我唔知啊。 hit 到九十年都仲 hit 緊。 我記得細個睇幼幼稚園嘅時候睇電視有播緊羅文嘅波斯貓。 羅文啊？ 係啊，細個時候同埋梅艷芳咩冰山劈開 啊！你細個係咪？你細個好早期已經覺得羅文係基嘅？ 會有得點解佢好似咁女人咁樣？ 好姣啊！你覺唔覺？ 係啊，會好姣咯。 但梅艷芳你覺得好型喎？ 型！我以前細個偶像係梅艷芳。 梅艷芳你咁有啲咩歌你中意啊？ 唔記得咗，我喺幼稚園嘅時候好中意佢噶。 你又話你偶像嚟嘅？ 細個幼稚園嘅時候，我記得歌名叫神奇啦，跟住 係咯。IQ 博士咪佢唱咯。 我好中意睇㗎 ，IQ 博士係細個嘅時候。 有咩人啊 ？IQ 博士？ 個博士我有。 叫咩名啊？ 七卷千平。 係啦，跟住我記得小雲，我最中意係。 全名叫咩小雲啊？ 我真係唔知喎， 咪質卷小雲咯。 哎呀， 答錯咗啦，一個一百萬題目嚟。 小吉點解有兩隻嘅？ 因為無啦啦有一日佢好發牛痘，跟住以為佢病，無啦啦一隻變兩隻。 質卷千明個仔叫咩名？ 太平。 有 BB 識飛嘅。 係。好。 廖三明用個咩形象喺個漫畫裏面出邊出現？ 佢用過又用過隻雞啦，跟住又用機械人啦，跟住另外好多喎，機械人又試過又係車啦，又係飛機啦，好多古靈精怪。 佢係用個真樣嘅頭兩三期。 我想問咧，個 IQ 博士入邊咪有個冬菇頭成日篤便便嗰個叫咩名？ 草莓。 草菇妹妹。 哦。 跟住就另外係太郎全名叫乜嘢？ 空都係啊。太郎咯。 太郎咯。 啊唔係喎，啊係喎，即係你話阿小雲個 friend 係嘛？牛奶糖幾號呢？ 唔係啊，太郎同埋個叫小紅啊嘛。 即係你話 屋企係做理髮鋪㗎。 哦，唔知喎呢個。 空斗太郎啊。 哦，空斗太郎。 係啊。 小寶寶講錯咗頭先。 小寶寶係小雲條仔嚟㗎嘛。 係啊。 小寶寶好嘢。 我記得有一集咧講佢哋話生仔嘅，跟住咧阿小雲咧肚度擺枕頭喺度扮陀仔，跟住咧阿博士喺度趕工做個 BB 出嚟，然之後叫佢嬲嘢。 好似去到未來㗎嘛係。 是啊，有一集無啦講未來講佢生仔 點生。其實我覺得咧，與其你話龍珠係廖三明嘅代表作，我覺得IQ 博士先係。 哇！如果講創意咧，係一定 IQ 博士爆棚過龍珠。 八十年代係真係 IQ 博士年嚟嘅喎。 係啊。 講緊係81、82、83年。 嗱，即係我用翻文藝學嘅方向講啦，即係你可以揾翻咧有啲用後設角度去做一個故仔出嚟，佢用好多手法咧係根本上你係冇諗到，唔會係一個好學術嘅人先至會明嘅嘢，但佢已經做咗出嚟啦。佢完全係因為畫公仔畫公仔。 同埋佢係一個咧，日本咧唯一嘅大師，佢係用素描手法嚟到畫 Q 版公仔。 係啊係啊，嗰陣時候好未興 Q 版。SD Gundam 其實都係因為佢影響啫。 佢係畫啲好 detail， 好 detail，detail 到不得了嘅 Q 版。 嗰啲 BB 戰士都係受影響高達嗰陣時候。 即係你覺得佢畫啲嘢係好靚。 仲有添嗰陣時候就係為咗追啲卡通片咧，就係用錄影機啊錄低啲節目會自己睇啊。八十年代。 仲要咧，你發覺咧飛多幾次之後餅帶係會變質嘅喎。 係會花 嘅。所以咧，你就要買 TBK 啦，因為 TBK 嘅帶咧就係成好貴嘅，卅幾蚊餅，但係就一定靚仔嘅。 襟牛啲嘅。 以前。有冇去中大啊？ 有， 唔係租 VCD 定係租帶喎？ 有啊。 去邊度租啊？ 租帶同租 LD 咯，通常啲影相鋪都係包埋租帶噶嘛，唔知點解。 快圖咪有帶租噶，你記唔記得？ 嗯，係啊係啊，好似。 澳門嘅快圖咪係幾時開啊？ 唔知啊，唔知啊，唔知啊。 都應該係香港開過嚟啊。 嗯，係咪嗰啲特許專營開過嚟嘅咧？嗬。 我估係專營啦，係嘛？ 嗯。 以前你哋去細個去租帶係有冇印象係幾錢啊？ 十蚊啊嘛， 五至十蚊餅啦， 五至十蚊租兩日一夜， 係啦，跟住嗰期要罰錢。 我記得新戲就兩樣嘢，舊戲就三分零嘅。 跟住租翻嚟要花嘅都睇唔到嘅。 係啊，你有冇花嘅翻嚟換？你有冇試過？ 都有嘅，但係換完都係花㗎。係 啊，因為其實佢通常係都係一個 copy 嘅啫嘛。佢最激進就係本身嗰個 copy 本身嘅花。係 啦，其實後來先知道原來嗰啲係戲院版嚟。 佢一啲啲咯，嗰陣時咧其實就唔同而家啦。你以前的字幕是做埋落去餅底入面噶，就唔同而家啲 DVD 啊嗰啲 分開噶嘛， 分開噶。咁你有冇見過嗰個字幕啲字變形啊？成扭曲咧？ 有啊， 係、哦、好似好似成日都係有扭曲。 你記唔記得細個有部嘢叫洗大機啊？ 啊，洗完之後就會壞噶啦嘛，洗大機。 所以唔可以洗噶。 仲要嗰部洗大機咧係車嚟嘅喎，又有啲唔同嘅形狀嘅喎。係啊，你哋除咗租帶有啲咩回憶啊？啊，博士你有咩回憶啊？你做咩咁呆嘅？ 冇啊，唔 愛 啊！ 啊，你講下你啲回憶啊！ 咪講啊，頭先講租帶，咪繼續同你講啊！ 我講嘅租帶係，你快啲講下你回憶啦、啊！你冇理由冇童年噶。 我有、啊。 你喺八十年代去咗邊度啊？ 八 十年代。 係啊。 我同文俊講到都停唔到口，你喺度。 係咯、 啊。我都唔打機嘅，跟住你講到。 你八十年代。 你講啲你會做嘅事啊！ 我會做嘅事，八十年代好細個啫，真係。 唔得啦，其實咧。 其實梗係講翻八十年代細個啦，講翻啦，可以講以前細個做啲咩啊？西環啦，我反而講。 即係你真係西環喺度捉魚嘅。 唔係細個嗰時咧，好興即係夏天啊、秋天嘅時候咧。去西環那邊吹海風嘅細個嗰時候，同屋企人。 我都係㗎，好中意㗎。係 啊，同埋我反而覺得。講翻呢啲會比較我感興趣。 誒，你快啲講啊！你快啲講。 呢啲真係本身我每日集體回憶，唔係話真係淨係話打機。其實我哋講得耐啲都唔會話去打機㗎啦。 你快啲講西環 係 咯。 咁我覺得西環之外，我覺得細個嗰時有啲好多榕樹咁樣㗎啦，而家都會有嘅。咁啊，向住個河都感覺好舒服咯，唔會好似而家話又話咩西環湖啊、南馬湖啊咁樣。其實我而家平時咁上堂咧，同學生講。嘅話咧，我都同佢講，我都由自己有本身嘅，本身我係澳門人，我都有澳門人嘅鄉愁咯。係 啊，即 係我係會咁樣講，因為好似我話嗰日同阿昌哥喺 Facebook 度傾啦，咁講西環，咦，半邊鏟而家點啊？咁間 係啊，半邊鏟有個士多利，而家終於冇咗啦。 同埋西環嗰陣時候，有得半邊鏟附近係間木屋仔㗎，係人哋 魚棚、 魚棚啊、曬魚網咁樣嘅，而家冇曬㗎喎呢啲嘢，咁好似所有嘢都完全係冇曬，唔同曬，變咗質㗎啦。所以你嗰陣時叫我行去嗰、那個夜晚去嗰邊嘅話，其實我根本一啲感覺都冇。 即係正如博士咁講啦，大家都生於澳門，長於澳門，冇離開過澳門，但係竟然有鄉愁、 啊， 竟然係揾唔翻自己嘅過去，咁嘅對一個城市嘅發展嚟講都幾慘。 你哋認唔認同咧？九十年代即係八十尾、八五年至九五年呢十年係最黃金嘅時代。 嗯，係啊，因為嗰陣時候香港文化最蓬勃，同埋都係變化好多好多嘢玩咯，俾人嘅感覺唔會有似而家咁寡咁齋。 即係我講漏咗，連我最中意嘅 LEGO 玩具都係呢個年代出嘅玩具係最靚嘅。 嗯，係啊， 係啊，即係我而家係有百幾年嘅 LEGO 城堡，市值過萬嘅。 哇！ 但係啊，都係嗰個年代嘅嘢先至有呢啲價咯。 嗯， 因為而家嗰啲設計係冇曬呢啲 design 啦，已經。 同埋咧，講翻嗰啲係講翻呢一類嘢先啦。咁啊，銅馬啦，銅馬將啦，應該大家都有回憶㗎啦。 係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跟住落嚟講埋嘅嚇。第二 part 要講嘅嘢嚟㗎啦， 係啦，咁我留翻下一集先講啦嘛，呢啲 係啦， 同馬將係咪講緊係一運咗翻蒲嗰個啊？ 係啦，嗰、 那、 一 個。嗰、那個係咩白朗古將軍啊？ 因為同埋曾經拎走咗將之後，又變成車牆，跟住又拆過去，變曬嚟而家啲玻璃牆咁，其實都好多故仔可以講㗎。 喂，好喎、啊，咁八十年代仲有啲咩補充下？ 差唔多啦，四節夠曬啦。 阿博士有冇嘢補充啊？ 下一集啦， 下一集就講九十年代係嘛？ 下一集咧就會講下我哋賭權開放之後，澳門呢個激變啊，同埋咧即近呢幾年咧都已經有啲嘢突然之間快速消失咗啦。大家一起盤點回顧一下啦。 咁就咁下次係講九十年代定係？定係講呢個開放賭權後咧？ 開放賭權後係啦， 即係冇咗九十年代㗎啦。 哦，咁係頭先搭單都講咗好多啦， 好 得㗎啦， 超出九 90年代㗎啦。 特登講曬啦，反而係都想照顧翻一啲可能90後嘅聽眾咁樣樣咯。 咁下次翻翻嚟係有呢、這個MSN 同埋 Facebook 嘅時代㗎啦喎。 系啊，但系都已經有集體回憶啦，陰公嘢消失曬。 我沉溺翻喺呢個八九十年代先。 翻抽唔到身啊嘛， 抽唔到身，好感。 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喊冷靜啲，冷靜啲。 尤其是推背圖預言告啊嘛。好啦，咁就我哋下次翻嚟啦，就口前開放後啦。Okay.